第二节翻嚟，嗱，第一节咧就由汉堡港讲到去海事博物馆，有3000年航海历史嘅一个展馆啦，跟住再提到一啲纸媒上嘅嘢。咁点解我要讲呢个纸媒咧？就系因为咧，上次我去汉堡参观做一间小型嘅 I T 企业，咁佢哋就写一个 Apps， 就系将纸媒同电子嘅 Apps 咧做翻一个联系嘅。咁但系咧，讲就比较抽象啲啦，我哋去一去片先。嗱，咁而家眼前见到呢个效果咧，就系将一啲动画加入嗰、那个纸媒嗰度啦。咁另外咧，亦都可以透过一个 Apps 咧，就攞一啲产品嘅资讯咧，跟住咧再揿嗰阵咧，就直接摆入呢个购物车嗰度咧，就直接买嘅。好，可以翻嚟啦。嗱，咁所以咧，咁呢间公司咧，咁其实就系、是、嗰、那个使命咧，其实就系将为一啲书刊增值。咁例如头刚才咧就见到咧，就系、是、你都系用嗰个 Apps 去 scan 一幅图画，跟住咧嗰个图画就马上由 2D 变成 3D。咁但系你仍然可以透过个 Apps 咧继续睇你嗰本书，只不过系后隔篱有啲动画喺度咧串神啲。咁同埋有一节咧，咪系有个人咧系可以控制嗰只雀仔喺度嘅。咁亦都系有一啲动画咧，咁直情可以同user 咧佢 interactive， 咁令到咧嗰、那个纸媒啊变成立体咁嘅感觉啊。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呢个 apps 咧就系、是、完全系将一个书刊本身嘅价值咧大大咁样提升嘅。咁我哋再去一去片先，去一去图先，系啦。嗱，咁呢一度咧就系、是、刚才嗰间公司嗰个对门口对出嘅 area。咁喺香港人嘅眼中咧，可能有啲不可思议，点解公司前面会有个花园，仲会有啲凳俾你坐住嘅咧？咁其实我第一次我朋友带去嗰时咧，咁都觉得哇，好似成个古堡区咁样嘅。咁好啊，咁间公司咧，咁就非常之简约啦。咁你而家望出窗口咧，咁其实你都见到系一片欧绿色嘅咁嘅情况嘅。咁呢个咧就系、是、我刚才嗰位，其实我朋友系呢间公司嘅其中个 founder 嚟嘅。咁佢都系再用手机展示俾我睇，点样系可以将一啲 2D 嘅嘢喺你部手机度变成系 3D。咁其实大家见到咧呢一个位置，咁其实系普通嘅一本书啦。咁但系用个电话 scan 咗之后咧，就会有一个 3D 嘅动画咧咁样出咗嚟啦。好，咁其实呢间公司咧就叫做 Appear to Media， 咁呢个咧就系佢哋嗰个制作团队。咁如果各位观众系喺德国系经营一啲书刊，但系又想做一啲增值嘅服务嘅话咧，咁我就建议大家咧就去揾呢间公司为你嘅书刊咧做一啲增值嘅服务。咁例如可以有啲立体广告啦，或者有一个立体嘅 presenter 咁样。当观众当读者吓，读者用翻咁睇你嗰本书，再用嗰个手机 apps 嗰时咧，就可以有一个立体嘅 presenter 介绍你本书嘅内容啦，或者将你本书变成一个销售渠道，就好似刚才嗰段片咁啊，一 scan 咗你嗰个 catalog 之后咧，啲产品嘅 detail 咧就喺个手机度出现，跟住咧再揿嗰阵咧就可以马上咧网上购物噶啦。好。好，咁啊，讲咗咁耐公司嘢，喂，又系时候食下嘢啦吓。咁啊，两道我非常之推介嘅德国菜，咁啊，摆咗喺同一只碟度。咁其实 supposedly 咧，咁佢系两款嘢嚟嘅。咁但因为我系上次咧系同朋友食，咁所以咧两样嘢捞埋一碟。咁下边个先介绍下边呢个先。咁呢个咧就唔系炸猪扒，其实系德国菜里边嘅酥炸牛仔肉，咁咧就点柠檬汁嘅。咁另外右上角嗰个咧就系、是、腌制嘅冻鱼嚟嘅，嗰、那个系点样讲话呢个啊？鱼系 鲱鱼嚟嘅， 鲱鱼即系鱼字边右手边一个飞系鲱鱼，咁咧就会多数咧就会点呢个蛋黄酱嘅。咁你话咧调转嚟点得唔得咧？得，酥炸牛仔又可以点蛋黄酱，咁啊鲱鱼亦都可以点柠檬汁嘅。咁但系咧两种汁捞埋一齐咧就唔好食啦，我真系试过。咁而 漢堡咧，亦都係一個近海嘅城市咧。咁飲食上海鮮當然亦都係一個icon 啦。咁逢星期六日咧，亦都有一個魚市場，咁俾大家參觀嘅。咁但係如果作為遊客，你買咗啲新鮮魚之後咧，咁就諗下去邊度煮啦，要咁可能咧，最後都係得個睇字，咁要去翻一啲海鮮嘅餐館度咧食。咁但係咧，呢個亦都係德國嘅一個特色嚟嘅。好，咁又講係講翻一啲咧城市規劃嘅嘢啦。而家咧有一個樣嘢叫做 smart city， 咁其實係一個咧市民同埋local authority 嘅一个 workshop 嚟嘅，咁主要咧就系倾下点样去发展个城市啦。咁呢个 workshop 咧，咁其实喺三个地方咧就搞紧，一个就汉堡，跟住仲有伦敦同埋罗马。咁大家如果有留意香港嘅立法会嗰时咧，其实经常会见到咧议员啊或者一啲咨询会咧，咁市民不断咧就质问政府嘅官员嘅一啲嘢，要佢公开一啲文件啊，公开一啲资料啊，咁但系嗰个官员梗系多番推搪，耍太极呢个图画咧，咁我谂大家都唔会陌生噶啦。咁但系呢个 workshop 嘅其中一个亮点咧，就系市民同埋政府咧，其实系 access to 同一个 data pool， 面对住同一个 data， 跟住去倾嘢嘅。咁即因为要咁样先倾到咁，汉堡人就去注重呢一种咁嘅民主啦。咁例如汉堡有啲乜嘢case study 咧？咁其实就系一次种树啊，倾下边度种树，同埋边度整 playground 啊。咁其实政府嘅 local authority 同埋 resident 咧，咁其实都系睇住树木嗰个 population 啦，同埋而家现有嗰、那个playground 嗰个数字咧，再去倾下点样发展嘅。咁啊，跟住呢一幅咧就系汉堡嗰个城市面貌啦。咁我几中意嘅，咁因为咧嗰度啲屋咧全部大部分啦都系四四方方，好有規律，咁划分得好清楚嘅。咁但系再近睇少少咧，喂，咁但系又唔系真系完全四四方方噶喎。咁我哋首先睇咧，我哋右手边呢个咧，咁其实有一啲开放式嘅露台，咁喺个屋里面咧，咁可以即系包括咗喺你个单位里面嘅正面呢一幅咧，嗰、那个露台咧半开放式啦，咁就凹咗入去，咁有瓦遮头嘅。而最左手边呢个咧，就其实呢、這个叫做伸，唔记得系咪伸展式，咁咧突出嚟嘅。咁亦都有開陽，亦都有一啲咧就有瓦遮頭，咁同埋前面咧可以閂埋少少咁樣俾你。咁喺一個規律裏面，每一個單位咧其實都各自有佢嘅特色嘅。咁而呢個就係另一幅攤嘅圖啦。咁以前嗰啲上一節咧咪講到好多物流業啊、船隻嘅，咁古時咧即係唔係即係碼頭業。未进化到货柜码头嗰个时代之前咧，咁啲船咧就喺条河中间咁去，咁直接将啲货物咧就捞上隔篱嗰啲屋度。咁以前隔篱嗰啲屋咧就系仓库嚟，咁跟住嗰啲仓咧，咁其实以前就系沿住个河咁样起嘅。咁今时今日咁就当然唔会再用仓库啦，咁变成一啲现代化嘅建筑物啦。咁你见到咧，咁好似喺 LEGO 城咁样啊，即系全部四四方方咁啊，巨型 LEGO 城咁样行入去咧，咁啊多啲停留喺呢啲地方影相咧，咁几得意。咁其实我有个朋友咧做呢啲婚礼嗰啲活动嘅，咁我都问紧佢，喂，会唔会有啲影婚纱相嘅 tour 咧，会喺汉堡呢个地方去影婚纱？因为多数啲人一定去台湾、日本或者欧洲、布拉格咁样，好少听见人咧去到汉堡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譬如两个都系一啲比较有規律嘅人呢，我相信呢你就几鍾意汉堡呢个市区里面呢就影你哋嘅婚纱相啦。好，咁啊讲到好似模型咁嘛，系咪咁呢，其实呢汉堡呢有另外一个地标呢，就係专系 sell 模型嘅。咁嗰个呢其实系点样读呢？阿 Anna 又要请教你啲德文啦。 阿 Sina 呢个嘛。 係啦。咩 Wonderland 系咪应该叫做。 哦 ，Minatun Wonderland，Minatun Wonderland， 系可唔可以读多次 ？OK， 嗱，慢啲读一次啦，咁就 Minatun Wonderland。 因为咧，如果你唔识读又要问路嗰时咧，咁可能咧就有啲棘手。咁但系咧喺中文嚟讲咧，我哋都会统称佢做汉堡嘅袖珍世界。咁你马上就去图啦。好，咁首先入到去咧，咁就会见到一间餐厅，佢又整到好似喺火车里边咁嘅。咁啊，隔篱咧，咁其实都系一啲自助餐形式啊，俾你夹肠、德国肠，跟住咧你夹咗几多，咁就去俾钱，跟住拎出嚟食，咁好有一个好似你坐紧火车、长途车一边食嘢嘅一个风味啊。咁第一个展区咧，咁就其实讲述翻咧二战期间嘅一啲事件嘅，咁你会见到佢用模型咧咁啊。堆砌翻一啲當時嘅啲頹垣敗瓦出嚟啦，咁呢度咧，咁你見到咧啲屋咧點解掛塊紅布，但中間白色一點嘅咧？咁其實咧就係佢將一個標誌咧就搣走咗咁解嘅，咁、那個標誌咧就唔方便再喺呢個世代咧就剪出嚟啦。啊，咁呢個仍都係一啲二戰期間嘅一啲模型，咁呢個相信係一啲學校嚟嘅。咁做緊啲咩咧？咁大家都應該理解到噶啦。好，咁當然啦，二戰之後咧就要講翻一啲本土啲嘅 building， 咁呢個 building 就同剛才第一節所介紹嘅嗰個海事博物館咧，你見到好相似嘅。好，咁跟住咧，另外就我覺得成個 area 裏面最靚咧就係嗰個機場做得最精細嘅，咁同埋喺呢個場館裏面咧，嗰啲燈光咧係由光到暗到夜晚，再由夜晚咧就變翻日頭嘅。咁你同一件展品咧，咁其實你可以喺唔同嘅燈光下咧，都會拍到佢唔同嘅 situation 嘅。咁例如右手邊呢個咧，咁其實係已經差唔多係完全嘅去到夜晚噶啦。咁左手邊呢個咧就係、是。黄昏嗰时嗰个灯光啦，模仿咗。咁如果鍾意朋友嘅朋友呢，鍾意模型嘅朋友呢，咁相信呢个地方呢会系几吸引嘅。好，再下一张相。咁模型城咁一定要有 building 㗎啦。咁但系佢呢原来呢喺每个 building 里面嘅每一层呢，其实都会再好細緻咁樣咧，做翻一啲人啊，或者一啲家具啊出嚟，咁細緻到咧辦公室上邊嘅一啲紙張啊、電腦啊，咁其實佢都做咗出嚟俾大家睇嘅。咁而嗱呢個咧就係第一節介紹嗰、那個一間國際嘅 law firm 嗰、那個。building 嗰个解构图，咁佢就幻想翻呢个 building 里边，其实每一层嘅人咧系做紧啲乜嘢嘅。好，咁当然啦，咁除咗大厦之外咧，咁亦都会有一啲湖光山色啦，咁有船啦、码头啦，咁亦都有一个雪山咁样，咁呢个咧就好似叫做瑞士区。好，咁刚才嗰个展馆睇完出嚟嗰时咧，咁其实有好多纪念品买嘅，咁纪念品当然啦，亦都系一啲模型啦。咁但系呢啲模型咧，咁就同我哋成日去日本睇嗰啲唔同啦。呢个啲模型咧，就主要咧就系、是、一啲有富有德国色彩嘅模型。咁例如而家相里边呢一个咧，就系、是、Lufthansa 嗰间航空公司嘅一啲车队嚟嘅。咁另外呢个咧就系刚才第一节介绍过嗰间大型公司嘅一啲比较初期时嘅卡车啦，即系唔系现代化嘅，咁都有喺呢度咧有得买嘅。咁另外呢个咧就系一架塞土，咁但系而家留意个塞土嗰个尾嗰度咧写住圣 Pauli 系咪读？ 圣 Pauli。 圣 Pauli 系啦。咁其实呢个地方咧系汉堡嘅一个酒吧区嚟嘅。咁而呢个酒吧区咧，其实系LGBT friendly 嘅地方，而汉堡其实 overall 嚟讲都系一个 LGBT friendly 嘅地方。LGBT 其实就 stand for 男女嘅同性恋者啦、双性恋同埋跨性别人士。咁每年嘅十月咧，咁其实汉堡咧咁都好似 有好似香港咁样，咁有一个同志或者跨性别人士嘅一啲嘉年华会式嘅巡游。咁如果大家譬如错过咗Harbour Festival 嘅，咁可以考虑下十月去睇呢一个巡游表演。好，咁呢个咧就系夜晚嗰个观光船啦。咁但系咧，我哋翻一翻嚟先，系翻一翻嚟。咁其实刚才嗰、那个袖珍世界咧，咁佢嗰啲模型咧有好多都识喐嘅。咁其实点解会识喐咧？咁其实佢背后咧，咁就当然有一个control center 啦。咁而你如果譬如对模型咧系比较狂热嘅人士咧，咁其实你可以报一个 tour 咧去参观佢嗰、那个。control center 嘅，咁但系咧佢就话咧咁就主要咧都系会讲翻德文嘅，咁但系如果你需要系听英文嘅话咧，咁其实都可以打个电话去睇下佢可唔可以尽量安排到嘅。咁讲到啱啱嗰个地方咧，咁啲模型识喐嘅，咁睇相就梗系唔够啦，我哋又去一去片啦，唔该。咁其实刚刚嗰个就係一啲我自己嘅一啲节录啦，因为上次拍得始终唔够多。咁但係大家其实上网呢可以搵到好多呢一个景点嘅一啲 video 嘅。咁例如 Anna 有冇睇过好近呢几年呢好 hit 嘅一条片呢，就係讲架模型飞机呢就飞入埲墙嗰度嗰个啊。 哦，有。 咁其实呢就係喺呢一个地方度拍嘅。咁而呢一个地方呢，咁亦都係近住嗰个汉堡码头，咁行过去就会见到㗎啦。好，咁我哋再去上啦，好，继续带大家去观光。嗱，上节咧就系、是、日景嘅游船河啦，咁但有啲朋友可能中意夜晚游船河嘅，咁呢个咧咁就系其中一架夜晚嘅观光船。咁夜晚游船河第一样嘢要留意咩咧？就系、是、留意嗰个日落嗰个时间啦，因为咧如果你系夏天去汉堡嘅话咧，差唔多要九点半至到十点咧，佢先会天黑嘅。咁否则咧，你如果七八点咧，其实你游船河其实同日头游船河咧，其实都系一样。咁嗰次我就系等到夜晚嘅九点钟，话尾班船河咁先出发嘅。咁啊，当然啦，只船系点样嘅样咧，其实唔重要，最紧要咧都系个景嘅。咁影夜景嘅朋友咧，亦都我相信会好鍾意呢度，因为夜晚嘅汉堡其实你见到你出咗海之后你影返埋岸呢，每一样嘅 item 呢都好别致，同埋你再睇返夜晚嗰时个 building 呢，其实嗰个轮廓呢仍然会出到嚟嘅，虽然唔系一啲摩天大楼啊，咁当然你冇得同法兰克福啊或者西新宿啊嗰啲比啦，咁但系呢佢就系有汉堡嗰个特色，就是每一样嘢都好别致。咁啊，夜晚嘅货柜码头咧，咁啊更加冠冕堂皇啦。咁啊，嗰、那个海景咧，咁其实亦都系非常之别致啦。咁同时咧，亦都可以行到埋只船嗰度咧，咁啊睇感受下货船嗰、那个啊庞大嗰个气势啊。咁点解我又介绍呢个地方俾一啲中意影夜景嘅朋友咧？咁其实咧， 你见到货船咧，咁其实每一个货柜都有佢一个好的色嘅形状咧，即系如果你远睇，咁同埋咧每个货柜嗰个颜色咧，其实都唔同嘅，咁再加埋一啲码头嘅灯光影落去咧，我觉得会系一个影夜景好理想嘅一个 object。 咁但当然啦，当时嘅摄影技术呢就非常之麻麻，所以呢相片都系有限嘅。咁睇下边位观众如果去汉堡夜晚游船河嘅，咁可能影啲靓嘅返嚟啦。咁有希望可以见到一啲，下次我其实都会諗住再去，咁希望影到一啲呢色彩更加分明嘅相呢，咁俾大家分享嘅。咁当晚呢就非常之好彩啦，咁啱啱呢有一啲烟花回应，咁但唔係 Harbor Festival 嚟㗎喎当晚。咁其实我其实都未揾到当晚係啲咩事会有烟花回应，咁但都系自己都系几好彩啦。咁呢一张就最正啦，咁红色嘅烟花你啱啱喺嗰个 building 后面呢爆出嚟，咁啲光啱啱射到少少落个 building 度啦，咁嗰、那个层次咁样完全系突出晒出嚟啦。好，可以翻嚟啦。喂，咁 Anna， 咁汉堡咁玩咗成日，咁又到一啲食饭时间啦，系咪啊？喂，咁嗰度嗰个飲食文化系点样咧？可唔可以介绍下？ 个飲食文化方面嘅话咧，由于汉堡佢个位置咧，咁就近住喺个喺个海边嗰度噶啦。咁对固然名思义嘅话，其实喺海鲜方面咧就比较出名嘅。咁由咁其实咧就当地人咧就有啲人咧咁，譬如话去完酒吧饮酒啦，跟住咧蒲天光啦，跟住就佢哋个食法就系咧天光之后咧就直接走去个鱼市场嗰度食早餐噶啦，咁就 夜晚就系蒲吧， 系啦， 咁到天光就食早餐， 系啦，直接过去食早餐嘅，咁就系。 O K， 即系早餐同晚饭一齐食，系咪啊？ 其实早餐你可以咁讲啦，系 即系同我唔同，我夜晚就一次过食埋第二朝嘅早餐。咁汉堡人咧就可以夜晚就饮啤酒，其实啤酒由晏昼饮到夜晚啦，正确啲嚟讲系咪啊？跟住日头就去鱼市场度开餐食早餐啦。 系啦，咁其实。当然啦，咁就每间餐厅都有佢嘅特色喺度啦，咁样係啦。咁其实佢嘅飲食方面呢，咁就如果你话其实鱼方面嘅话呢，佢有样嘢呢就叫係腌制嘅海鱼嚟㗎，就即係肥鱼即係腌肥鱼嗰类㗎啦。 係呀，即係啱啱介绍过嗰类啦，仲有好似有隻鲍都几出名㗎喎。 係啦，咁嗰隻咁样就好似系啲好似系啲鱼嗰啲包嚟嘅，咁就入边夹啲生菜啊，同埋啲嗰啲腌嗰啲肥鱼啊咁样，咁就德文咧就系叫 fish blatten， 系啦，即系鱼包咁样啦，系。 嗱，我记得我都食过嘅，就系包里边首先有青瓜，跟住就有一啲腌制鱼，其实都系肥鱼嚟嘅。咁同我啱啱呢节展示嗰个有少少唔同，因为呢节展示嗰个咧就可能系餐厅一个 set 咁样点蛋黄酱或者配啲薯条俾你。咁而阿 Anna 啱啱介绍嗰个咧，咁其实一啲小食啦，或者适合食早餐比较适合啲嘅，系咪啊？ 系啦，冇错啦。 咁啊，仲有啲咩食啊？ 食方面嘅话咧，就其实仲有另一样菜咧，就比较出名嘅汉堡方面嘅话咧，就叫有一只叫海员集会嘅，即系煮嗰啲餸咧，咁就系啦。咁系其实因为佢近海关系啦，咁所以其实都几多人嘅，即系做水手嗰啲咧，咁就喺个船度都会食嘢噶嘛。咁冇理由做喺船度做成日嘢唔食嘢噶嘛，咁系咪？好啦，咁系个典型嘅海员餸嚟嘅，咁就其实材料咧就有腌嗰啲肉啊、薯仔啊、红菜头同埋。嗰啲特製嗰啲熱肥魚咁樣就煨埋一齊咁樣喺度食， 都係肥魚啊！肥魚好似好出名咁，我而家講嘅，即係唔係淨係我中意食喎，直情喺德國菜裏面都係一個幾。主要嘅一个部分啦，系咪 可以咁讲啦，系啦。咁就因为咧，其实鲱鱼咧有好多唔同嘅食法啦。咁而家介绍嘅话咧，就呢个海员集会咧，就系其中一种嘅食法嚟嘅，都系系啦。咁食嘅时候嘅话咧，就其实最好喺上面咧加一只咧就煎到半熟嘅荷包蛋啦，即系太阳蛋啦，系啦。咁其实系一种即系点讲咧，系一种 都要混埋一齐，即系要有啲蛋黄同啲海鲜要混埋一齐咁样食啦。 系啦， 就捞咁嘅意思啦。咁系一个煲嚟嘅，系咪啊？ 系啦，有阵时咧就有啲人就会加啲即系嗰啲叫咩啊？sour cream 啊，同埋嗰啲嗰啲青瓜咁一齐咁样上台嗰度食嘅，都系啦。呢、這个都系其中一种食法嚟嘅。 嗯，系。咁另外仲有一个好似虾汉堡，系咪都系好出名？ 都系啲鱼虾汉堡嗰类嘅嘢嘅。咁就其实因为大部分地德国喺大部分地区嘅话咧，咁啲人咧就唔系几食啲新鲜嗰啲鱼虾咁样样啦。就但系唯独是汉堡人嘅话咧，就识得去品尝一啲比较新鲜嘅美食啦。咁样样系啦。咁啱啱其实啱啱喺海入边咧打捞翻嚟嗰啲鱼啊，啲海鲜类嗰啲啦，即系都系经过简单嘅处理之后嘅话咧，譬如煎炒煮炸咁样样，咁就变咗做最即系最好味嘅一样即系海鲜菜咁样样咯，系。 嗯，好啦，咁啊，节目剩翻少少时间，喂，咁又系一个 plan 行程嘅时间，咁你讲咗成节，咁喂，点去，点样玩至得噶？唔好净系斋讲，有啲实际啲嘅嘢俾翻观众。咁汉堡咧，我就 suggest 咧就可以两个 full day， 即系可能你前一晚喺法兰克福转机去到汉堡啦。咁第二朝一早起身咧，咁就可以先去呢、這个市政厅嗰度行下先嘅。咁市政厅之后会再介绍。咁跟住咧就去日头咧就游船河，夜晚咧就去听歌剧。咁听完啦，到第二日一早咧就去海事博物馆。去完之后咧，下昼就去模型城，跟住咧就顺带咧就夜晚游船河。咁就两日 full day 汉堡行程咧。我就咁样推介嘅，咁而啱啱所讲嗰、那个嗰啲景点咧，全部都系喺同汉堡港咧系 walking distance 嘅，即系客人上岸嗰个地方啊，即系唔系讲紧庄梅庄沙嗰一区啊，完全嗰个游客区咧好集中嘅，最多系行一个多啲少少嘅铁路站咁样嘅啫，咁啊呢个地方咧，基本上你如果去晒刚才嘅景点咧，你唔搭一次车得㗎啦，唔需要话要 consider 去边度转车啊，边度再转架巴士啊，嗰架巴士几多分钟一班啊，唔使嘅。去到汉堡港跟住行过去，刚才我介绍咁多个地方都得㗎啦，除咗嗰间 SME， 除咗嗰个地方就真係要搵人车去嘅。咁但係当然呢游客基本上就都冇乜机会去到嘅。咁所以呢就如果plan 行程嘅话咧，就唔使嚟嗰个地方嘅。好啦，咁啊，今次咧又系去到呢度啦，咁下次咧就再同大家咧去第二啲地方。